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Twent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我仲記得咧，上個週末嘅時候咧，有時候揸車即係翻嚟公司咧，咁啊見到有啲即係路牌啊，咁就話啊嚟緊咧就星期日咧有咩單車節啊，又話點樣樣改道嗰啲啊咁，咁啊啱啱過呢個週末就單車節就即係完咗啦。係。咁啊 ，Nicole 有去嚇睇下喎。 係啊，我係下晝嘅時段有去嘅，因為有一啲香港嘅單車手咧就喺凌晨時分啦，即係大家咧仲係瞓得好。林啊，佢哋有啲系三点就话要起身出去比赛噶啦，好似玩揸马咁样嘅。咁就天未光，咁就去玩一个50公里嘅赛事啦。咁嗰个就系、是香港嘅选手都可以报名参加嘅。咁我就冇睇到呢一部分，我反而咧系下昼嘅时候去到尖东海旁就睇一个 Hammer Series 嘅比赛。咁、其实呢一个 Hammer Series 咧，近年喺欧洲都系一个比较新兴嘅一类单车比赛嘅、即系平时例如你听环法啊，咁你就知道一啲好长途嘅山路公路赛咁样啦， 系啊， 系啦，咁或者例如李慧思嗰啲海林赛咁嘅场地单车啦。咁但系呢一个 Hammer Series 咧，其实系一种新兴啲嘅比赛目。咁其实过去有两站咧都喺外国嗰度进行咗，咁然后咧香港亦都系最后一站噶啦，咁所以咧今次真系我第一次吓咁近距离睇到一啲世界级嘅单车选手，我真系哇！点解可以咁快噶？我系谂住用手机影都影唔到啊！ 好快噶， 好快啊！夸张 嘅，因为你如果咧，尤其是讲紧落坡嘅话咧，踩公路单车咧，佢嘅速度咧系唔比啊，即系有时候汽车啊或者电单车嘅速度慢添噶嘛。 系啊， 当你真系踩起上嚟嘅时候，尤其是职业嘅单车手，你近距离睇嘅时候，真系嗰啲嘅风速啊，所以你话破风咧系真系真噶。 系啊，哇！嗱，即系讲起破风咧，好彩我都有去支持下朋友。眼睇一睇，所以先有啲概念啫。嗱，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因为咧 好肤浅啊！忽然间觉得你，不过都多谢你支持啊！即系 香港电影发展系咪？ 系啊， 咁咪因为咧，即系破风嗰套电影，我过去真系好少咁深入去理解一啲专业单车选手嗰啲装备啊嘛。咁其实破风嗰套电影咧，你问我啊，我作为入门版咧，我觉得我睇完之后都几了解噶。例如好多时候一对制嘅公路单车咧，你都会见到佢哋一条线一个跟住一个咁样排嘅。咁好多人你都会理解啊，风速啊，阻住阻风啦，第一个一定系最辛苦啦。咁嗰套电影咧就真系佢当然作咗一啲数据落去啦，佢就会话俾你听嗱，第一个最辛苦嘅，第二三四咧就一路越嚟越轻松，咁所以就轮流做破风嗰个位置。咁而佢亦都因为嗰套电影啦，就话俾大家听嗱，即系单车。是一个对制嘅运动嚟噶，咁今次 Hammer Series 咧，我就完全系觉得有呢一种感觉啦。因为佢都话头先有两个赛事噶嘛，一个就叫做 Hammer Sprint， 咁佢就叫绕圈赛啦。咁嗰个就简单啲嘅，踩十个圈嘅啫。咁即系单车手就最快嗰个就赢咁样啦。呢、个好简单。咁而另一个咧就叫做 Hammer Chase， 就系追逐赛。 哇，追逐赛刺激喎、 就系彭于晏啦。 就是一队可以有四至五个单车选手落场的。不过最后成绩呢是计头四名的。所以呢去到例如有些比赛呢佢是去到最后嗰几个圈你见到本身例如成队都是橙色衫的五个人。去到最后嗰两三个圈呢有一个是倒后咗好多的。佢应该就是帮手在头嗰几圈做咗破风个位置。所以呢佢好攰啦。咁佢最后嗰两个圈呢就躲后淨係完成就可以啦，即係唔好俾人取消资格咁就可以，咁就靠其余嗰四位车手去争取好啲嘅成绩咁样啦。咁所以今次呢我真係第一次咁近距离去感受啦，而且係好似睇到阿彭于晏喺你前面交叉走位咁样嘅，同埋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呢亦都系我哋商台同事嚟嘅，咁佢咧就好热爱单车，咁佢就喺佢自己啲社交平台早排又上载咗一个图片啦，就话哇呢一个单车选手，我好好好好好尊敬啊，佢叫系咪 Philip Jebel 系啦，咁佢就咧影咗段片就是话呢一位选手咧早排喺一啲唔记得咗玩乜嘢嘅高级赛事啦，咁就炒车，炒咗落一个三米嘅山坡度，咁直情系膝头哥裂咗啊，佢系成只脚伤晒噶啦，影出嚟好夸张，然后咧佢救俾人救翻起啦，佢又走去踩翻。完成个赛事竟然仲攞到牌㗎喎、哇跟住佢就话哇你睇下我几支持佢，咁佢又衰格嘅。喺嗰个贴文最后呢就加咗张尼玛世界杯俾人劈倒地嗰张相。咁佢就係单车仔嘅坚毅咁样。咁所以呢我睇呢一场赛事之前我就知道呢一位选手会嚟到香港啦。咁我就话哇好犀利喎呢啲国际级嘅选手。咁真係可以睇到佢哋踩单车嘅认知，咁你係真係大开眼界，未睇过亦都未感受过喺啲人前面呢即係成队单车咁你係完全追都追唔到佢哋，影相你攞住部手机已经唔係讲緊你话要跑啊定还是要点，你就係諗住用个镜头捕捉啫，都係搞唔掂嘅。 即係因为我以为你平时有踩嗰啲咩共享单车嘛，发现係完全唔同层次嘛。 喂咁梗係啦，即係平时我啲共享单车如果走到去啊，我连帮佢做后面影佢嗰个都搞唔掂，我只有定点咁样影佢哋咋。 不过真係我发现呢而家香港咧越嚟越多朋友真系热爱踩单车啦，即系讲真，你有时候你周末嗰啲时间咧去开又话将军澳啊、沙田啊嗰啲咧，真系啲单车径嘅密麻麻好多人嘅，甚至乎你踩公路都系噶。有时候咧我揸即系可能青山公路翻屋企嘅时候咧、你都见到有唔少人喺度操车。 系啊，我直情因为早跑有啲朋友就撩我跑步，就跑呢个就系青山公路。 系啊， 哇，好多人噶、原来即系特别系 好多人操车。 特别是下路咧嗰一橛咧，即系可能相对少啲汽车经过，咁佢哋就会踩，即系同埋长距离，因为好似系去到屯门就应该系一个40公里左右嘅距离，咁所以佢哋就会选择喺嗰度练习咯。 系啊，咁你都见到偶然啦，不过我见到就唔算话好多，即系同一队嘅，可能系即系大家几个朋友一齐约出嚟玩一下啦。咁、偶然你都会见到头先讲嗰种啊破风嗰种嘅感觉嘅， 彭于晏系嘛？ 系啊。 只要幻想我哋彭于晏成件事就好正 啦。但系即系我觉得咧，即系都几开心嘅，因为咧你枕住啊香港，即系越嚟越多呢啲咁样嘅即系运动城市啦。 系， 因为以往大家睇开嘅就系即系揸马嗰啲啊，引嚟都唔少呢啲嘅即系世界各地嘅选手嚟参加啦。 系， 咁我都期望哇，啲单车其实都如果即系越搞越大，都系一件唔错嘅事情啊。 同埋即系我印象中啦，我相信可能大约。差不多都十年前啦，我见过一啲类似嘅比赛就喺城门河附近做嘅，都系兜圈赛嘅，咁佢就可能封咗几条线道咁样啦。咁、但系今次佢封嗰个位置咧，其实就系近尖东海旁啊嘛，有一啲上斜啊，同埋佢啲弯位咧，哇，真系将香港变成好多个发夹弯嘅地方。因为你都知道我哋嘅土地几咁紧绝啦，咁佢封咗一段路段啦。其实你大约见到呢是差不多四条行车线咁上下，咁啲单车选手就要兜一个弯㗎啦，即係就要直情 U-turn 咁样。咁对于佢哋嚟讲呢，其实个技巧系好犀利，我直情望住某啲即係佢哋直播嗰啲画面呢，佢哋系攞到最贴贴去过弯㗎。 即係好似头文字 D 咁样。 真系喎，你系咪香 港都有秋名山嘅感觉啊，系咪秋名山？ 系啊， 直情全部都系发颈弯。 先发先担心， 即刻担心系咪讲咩？定秋田山定乜嘢？秋名山 系 咪头名字啲咁啊？ 头名字啲啊，变咗头名字都头名噶嘛？系啊，继续啊。 跟住去到真系全部都系发颈弯啦，所以当日其实即系后屘有啲大会公布嘅数字都话有5000几人参与，都系破纪录嘅。咁而当日其实我都个气氛真系好好嘅。全部人你识睇唔识睇，喺尖沙咀海旁有位置嘅地方，你都会感受到佢嘅速度㗎喇。因为即係例如爬艇咁都会系啦，但係当然个支持嘅人数就少好多啦。所以大家就係集中喺终点个位置。但係因为即係变咗一个秋名山嘅时候，好多发脚弯㗎嘛。 啲弯角位囉。 係啦，啲弯角位就好多人特登去嗰度睇睇佢哋点样入弯啊，上斜落斜啊，嗰啲控制。咁其实现场气氛係好好嘅，即係大家一经过就喂拍手咁样。最正呢就係我哋香港队都有份出赛㗎嘛。咁佢哋呢就是、穿咗一件浅蓝色咁样嘅单车战衣啦。咁然后呢我相信啦吓，我嗰个位置呢就因为系啲传媒朋友攞 pass 先入得去嘅。咁可能好多都系啲亲朋戚友先去到嗰个位置睇啦。跟住呢庞雪就喺度话我哋香港队啦咁样。跟住因为前两队都系蓝色球蓝色嘅单车衣。佢哋每次经过呢大家都犀利加油咁样。咁但系即系你当然细心啲睇你就知道佢哋件衫有啲唔同啦，因为有个赞助嘅 logo 系香港人好熟悉嘅咁。咁但系呢头嗰几个圈都出现一啲情况，就系、是、咦浅蓝色衫喎加油咁样，点样知咦唔系嘅。外国人样㗎喎，我唔记得下一队你啦你啦。加油！佢都唔系嚟紧啦，嚟紧啦，喂，大家再嚟嗌过啦，咁 下次系咪应该？其实如果港队嘅话，尤其是喺主场咧，搞呢啲比赛嘅话，应该拣一个独特少少嘅颜色，唔好咁容易撞咧，咁大家容易分辨一啲。 都系嘅，因为我曾经睇过咧，特别系早排奥运嗰啲时节啦，其实佢哋单车选手嘅嗰件战衣咧，而家喺颜色上边都有一啲要求啊，即系过去大家好多时候。睇到可能覺得香港就係紅色比較好啦， 係啊，咁襯翻個區旗啊嘛， 係啦係啦，但係例如場地單車咧，因為佢哋好需要睇嗰、那個前後個位置啊，或者你去眼尾睄都有冇人追上嚟咧，好似過去咧佢哋就轉咗係一個比較灰藍色深啲嘅，雅色啲嘅一個嗰件。戰衣係啦，嗰件戰衣顏色，咁佢哋嗰時候有解釋過噶，因為紅色咧。会令到人哋觉得你好 aggressive 啊，好进取啊。 系啊，我听过系啊。 系啊，所以如果例如我前边咁样见到你，喂，有个红色影喺后边，可能咧你会激发起前边嗰个人嘅嗰个决心去踩快啲。反而咧，你个色调冇咁抢眼，比较平实一啲咧，你会容易啲做到你个 attack，所以容易啲追到前面或者去爬头。咁所以香港队近年啦，例如场地单车李慧思咁样，你见到佢出嚟接受访问嗰件战衣咧，都系偏向灰色啦、蓝色一啲嘅。 咁啊，呢一个都系策略系嘛？ 系啊， 意志消沉，等对方啊睇到之后啊，咁啊，我都要着翻一啲灰色啲、蓝啲嘅衫咧，就同阿力哥做节目啊，等佢意志消沉。啱啱就过咗呢一个嘅重阳节啦，咁啊，通常重阳节做啲咩嘅力高？ 重阳节就梗系登高同埋扫墓啦，系咪先？我啲孝子贤孙， 好系啊，我记得你啦。啊，重阳节放假瞓咯， 梗系唔系啦？我呢啲孝顺嘅孝子贤孙，我梗系登高扫墓噶啦。 佢通常都真系嘅，重阳节咧都会即系出去行下睇下啦。以前我细个嘅时候系会屋企人咧特登啊，即系可能带我哋咧嗱，除咗去即系扫墓，有时候未必正日扫，因为之前都做咗。咁但系重阳节如果有一日假期嘅话，可能都去下唔同嘅地方行下睇下啦，即 系 有少少想系即系有远足嗰种嘅感觉噶嘛。 系，同埋因为特别嗰个天气咧，呢一段时间都好适合登高嘅。即系我曾经听过有啲人讲话，即系呢一个节日系希望你哋去一啲真系登高咯，去啲高嘅地方行下山啊，远足咁样。咁呢一个先系呢一个。 时分啦，适合做嘅活动。咁你系咪又去咗登高呢？ 我登咗上嚟广播道啊，知唔知？ 唉，激死人啊！你用架车登高咋嘛？定你行上嚟啊？ 登少少，架车登大部分，我登咗少少咯，都有叫登啦，系咪先？喂，但系真系呢一个天气咧，我觉得系正嘅，即系虽然啦，有时候都骤晴骤雨啦，忽然之间都会落起啲过人雨啊咁样样。咁但系整体嚟讲，呢个天气因为已经你感到秋凉啦。即係有時候你行落街啊，你都感受到啊啲秋風吹過嚟咧，有涼爽嘅感覺嘅。咁我覺得啊，尤其是即係唔好講話，即係一條紅日啦，你週末啊，即係揾個地方行下嘅話，都係個唔錯嘅選擇。不過對於即係例如話行山啊，或者去一啲即係郊野啲嘅地方咧，平時大家有冇一個即係準備啊？嗰啲功夫事前做得準唔準確啊？足唔足咧？即係嗱，我唔知你高有冇呢一方面嘅心得啊？ 嗱，我咧就我覺得我自己係啲唔係幾。你準備充足嘅人嚟嘅，因為我即係我都係好業餘，好業餘，得閒先約埋成班朋友去行山嗰種人嚟嘅啫。咁我一般咧就會準備可能水啦，然後如果真係好遠路程嘅，即係可能都知道行幾個鐘嘅，咁你當然要帶足夠嘅水。咁我通常都會買多支嗰啲運動飲品嘅，因為即係好似體力上邊你都有啲消耗，咁都要有啲補充。同埋咧，我就中意食。糖嘅，因为所以我都会带一两包嗰啲软糖上去咯。反而咧，曾经我有个即系好猪兜嘅朋友啦，佢带包朱古力上去啊，真系。唉，激死！一开咧变朱古力酱，我话你搞错啊！你点会带朱古力噶？佢话谂住甜啊嘛，糖啊嘛，你都带糖啦咁。喂，点会带朱古力啊？去行山 系咁，所以咧头先阿 Nicole 咧就有讲开一样嘢，就系话平时可能如果真系会行山嘅话，有时啦都会带一啲嘅运动饮品啊嘛。 系 咁，先嚟问下 Nicole 个问题啦。究竟运动饮品？能唔能够取代水嘅呢啊？ 哇，呢、這个好难哦、啊！呢、這个系应该从咩层面去讨论咧？好难答、啊。我觉得系你问我咧，我就觉得唔可以嘅，因为运动饮品咧系好高卡路里嘅。其实，如果你攞嚟取代水咧，你嗰次嘅行山系即系白费晒噶啦。 系啦，因为咧，即系其实其中一个谂最大嘅分别就系咧，运动饮品头先阿 Nicole 有讲啦，佢入边都有好多嘅糖分啦吓。咁、如果你真系当水饮嘅话咧，的确系或者会摄取即系过多嘅糖分，咁啊会更加易肥啦。咁运动饮品咧系比较适合就是、真系当你做一啲剧烈运动嘅时候先至嚟饮用嘅。咁如果你嘅运动时间咧，基本上首先如果唔系话好透。肢体力啊，又或者个时间唔系好长，假设系一个钟头以内嘅话咧，基本上你都未必需要饮到呢一个嘅运动饮品嘅。 你讲起即系运动饮品咧，我突然醒起，而家坊间咧有一啲系标榜佢哋零卡路里嘅运动饮品，我唔知道有冇饮过吓，我就觉得咧。嗰啲入運動飲品咧，當你真係口乾又或者真係做完運動飲咧，我自己咧覺得，喂飲完個口有一陣甜味啊，應該就係嗰啲代糖咧，即係如果平時飲啲代糖可樂啊、代糖汽水，你都會有嗰個感覺噶嘛。我反而覺得嗰啲仲衰，即係好似。你本身好口渴，然后好辛苦咁，你谂住饮啲有糖嘅嘢、有甜味嘅嘢，可以提一提神咁样啦。哇！但系你一饮完咧，你成个口嗰阵甜味咧系萦绕住，系劲辛苦。你饮水又冲唔走啦，唔知点样先可以整走佢。所以我自己而家咧，我开头都会唉贪嗰啲好似好啲，饮完都唔会有卡路里，点一知系唔得嘅，系仲衰嘅。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休息前咧，咁我哋又讲开一啲嘅即系运动饮品啦。通常咧，我成日都觉得饮嗰啲运动饮品嘅味道咧，系有嗰种即系西柚味啊。 系 酸酸甜甜 嗰 种 噶啦。咁头先我哋又讲过啦，运动饮品即系如果你真系唔系做啲咩剧烈运动嘅话咧，你饮运动饮品咧，首先就会嘥咗你做运动嗰个嘅即系 决心 同埋投资啊，嗰啲时间啦。讲真，因为你补翻嘅糖分可能唔止喺嗰度噶啦， 嘥心机啊。 咁但系咧， 我哋又要再讲下，即系运动饮品咧，同有时候你饮一啲所谓嘅即系能量饮品啊，又有唔同噶。 因为咧，即系运动饮品，我谂好多人都会知道嗰、那个即系那個牌子啦，通常飲落都係檸檬味咁樣，酸酸甜甜咁就。 通常你睇嗰啲廣告就係咩咧？咩有啲水灑落嚟， 咁樣啦，好青春咁樣。 對住個藍啲咁樣就一灌落去，通常係成身都滴曬汗咁樣咧。嚇，係啦，大家就嗱嗰只就係運動飲品啦。係 啦，嗰只 能量飲品係咩咧？就通常 送你一對翼嗰啲咯， 又卡通少少嘅，係啦，咁係有分別㗎，係。係 有分別嘅，因為咧即係運動飲品通常標榜咧就係幫你補充電。解質 系 咁，其实嗰啲咩电解質咧，都系你即系例如你流汗啦，你就会冇咗呢啲电解質。咁所以饮运动饮品咧，系帮你快啲去补充翻嘅。呢一个系运动饮品，但系咧能量饮品咧，佢好多时候咧系加咗好多咖啡因落去嘅， 即系激活你嘅脑转数啊嘛。 系啦，同埋其实某个程度上令到你集中啲，同埋你嗰一刻咧可能精神啲。 系， 所以咧嗰啲叫做能量饮品，你就要睇一睇啦。通常咧。能量飲品飲落陣味，你一飲你就會覺得有啲唔同啦，即係嗰難聽啲就有啲似細個嗰啲藥水味嘅。我成日都覺得似嘅， 都有啲好飲啲嘅， 有啲好飲啲嘅，但係嗰陣味都係似消炎藥水咯，粉紅色嗰支 有少少啦。 係啊，咁總之因為能量飲品咧，其實佢就加咗好多咖啡因。咁而家咧，例如你出席啲活動啊、運動嘅活動咧，好多時都會免費派一啲飲品俾你噶嘛。咁如果你哋真係自己好难瞓得着啊，又或者都唔想话摄取咁多咖啡因嘅话咧，自己睇一睇个成分会好啲。你基本上咧反转就会知噶啦。 系 运动饮品系唔会加咖啡因落去，但系能量饮品咧，基本上绝大部分都系用咖啡因嚟令到你提神好多 嘅。我谂系啊，因为做我哋呢一行嘅话，就会更加容易接触一啲嘅能量饮品啦。即系尤其是呢啲深夜时间咧，有时候你真系要赶起攻上嚟，你飲咖啡都未必搞得掂嘅時候咧，就飲一啲所謂嘅能量飲品啦，的確係會令到你個人咧稍為精神為之一陣，但係亦都咁樣樣講，吹谷過後之後， 係啊， 嗰個人好謝， 好謝㗎，即係同埋好快，即係好似。跌得好快咯，跌窝跌得好快啦。反而呢如果即係例如OT 有得好犀利呀，或者想做嘢有时候突然之间精神起嚟呢，有啲人会介绍你可能葡萄糖亦都係一个唔错嘅选择。因为葡萄糖係一个好直接嘅能量摄取嚟嘅。咁亦都好容易消化到。所以你一食咗呢好快你就会觉得好似充满能量咁。咁所以呢有某一类嘅飲品都係标榜佢哋个都是有呢两个字嘅葡萄喺前头噶啦，咁其实咧佢入边系好多糖嘅，咁然后我见到佢最近出咗支咧，好似又话低啲卡路里啊，又话少啲糖咁样，我就有少少咁好似有少少唔同咗喎，嗰个原意你本身系用好多葡萄糖去提供能量俾你㗎嘛。但係当你冇咗糖，甚至乎你话少咗糖嘅时候，咁仲系咪嗰件事呢，又好似有啲唔同啦咁啊。 係咁啊，即系要记得识分啦，因为头先我哋又讲开就系话当你真系要去即系远行啊远足啊行山嘅时候，咁啊带啲咩去饮呢都系紧要留意嘅。咁听我哋讲完之后，首先水梗係最好㗎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行好远行好耐好透支体力嘅。 即係唔係烏加倫咁样嘅。 係啦，即係你要飲啲有电解質嘅飲品補充电解質嘅话，咁即係一啲运动飲品可以嘅。咁不过呢我又想讲呢，就係即係头先我哋讲开一个事前准备啦。咁我觉得即係第一样要留意嘅就係个留意天气。咁尤其是呢而家即係呢一种咁样嘅即係叫做凉凉地嘅话呢，咁都真係要留意一下你要着啲咩衫嘅，因为如果天气热嘅时候啦，湿度高啊，通常比较细风少少嘅话咧，就着一啲比较轻身啲嘅衫啊，戴顶帽啦，就尽量避免中暑啦。有时候真系唔可以睇少个太阳噶嘛。 系啊。 咁啊，同埋最紧要带足够嘅水啦。咁但系而家换转就可能天气稍微凉一啲嘅话咧，咁就真系啦，可能就算你未必系着喺身都好，但系你放喺个袋入边咧，可能要摆一啲即系保暖啲嘅衣物啦。 我仲以为你话要学翻之前嗰啲防蚊广告，浅色长袖衫有，指南针有，地图有，咁样我哋就可以行山啦。 我哋一阵间转头真系可以讲下，究竟喺个袋入边系执啲乜嘢嘅？咁但系我哋头先都讲开就系带啲乜。 乜嘢嘅嘢食啊嘛。嗱、我唔知你高平时通常都系嘅行山咧，你行到即系远一远咁样样咧，沿途无所事事嘅话，点都系要执啲嘢落去个袋入边，就系 for 你食用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自己咧就倾向少啲系带一啲即系零食嘅。即系我真系好奇怪，我身边有啲同啲女仔去行山咧。 哦，你同咩女仔去行山啊？ 以前啲同学咯。真系，系啊，真系同学好多，即系大学同学嗰啲啊。 你而家仲会约佢哋去行山噶？ 一班去噶。 哦，一班。 一班去啊！你、哎、做乜事啊？ 好咁慌张， 系咩事啊？ 我见你即刻有啲慌张感。我见你讲咩女仔去行山？ 试个氹俾我踩，我即刻好似已经讲咗啲乜嘢嘢。一班朋友去行山，咁、尤其是女仔好得意，因为男仔咧就通常就比较简单啲，即系带一支水咁样样嘅，嘢食都未必带得多嘅、但女仔咧就好似即系郊游咁嘅感觉啦。 野餐 啫， 清系嘛？ 喂，真系带好多薯片啊，跟住带好多唔同嘅即系零食啊，有时候带啲鱿鱼啊， 鱿鱼啊，紫菜啊，乜、都有啦，系嘛？ 系啊，好开心啊！ 喂，唔得噶，而家呢啲咧，港女打卡相唔可以摆上大场面。而家港女可能要带啲唔知咁样嗰啲朱古力饼啊，咩先得噶啦？ 系嘛？ 唔系啊， 如果唔够晒啊， 系啦，唔够晒，同埋呢啲影出嚟唔够靓啊嘛。 系， 我哋起码带个马卡龙上去先得噶嘛。 哦，原来系咁样样嘅。咁我咧就自己啊，因为我有时候都行起上嚟我会饿嘅，咁但我又唔中意食零食咧，我通常都系真系带面包同埋带即系水果，水果我都系以香蕉为主啊，最理想，我个人认为系咁样样嘅。 但香蕉有时烦咧，就因为你行山一定系比较晒嘅，同埋户外嘅，但系你个袋焗住就会好熟啊，系啊， 用到变咗淋啊嘛，香蕉溶啊嘛，所谓嘅系嘛。 系啊，我自己咧就反而中意带，我都中意带生果嘅，但系。我又嫌麻煩，所以我鍾意帶提子多。係啦，咁同埋呢，我因為即係之前我曾經試過一次啦，我唔知你知唔知呀、我試過爬艇仔去澳門嘅，喺香港。咁嗰次之後呢，我就愛上咗一種食物，就係、香港一個牌子出嘅糖水嚟嘅。係好簡單㗎啫，總之撕開個石子袋就可以食㗎啦，而且味道係不錯嘅。咁所以呢，嗰一個糖水我就覺得係簡直人間美食，特別你行山啊，又或者有啲活動，你可能長時間又想帶啲唔使好污糟，但係又少少飽肚又容易入口咧，我就覺得那個糖水係正啦。 係，不過即係有啲人咧，即係玩啲強度高啲嘅嗰種嘅，即係行山，我甚至乎稱之為跑山啊，即係佢哋嗰種練山方法，佢哋中意帶啲嘅能量 gel 去食。 啊，係啊，係啊。 即係我自己真係冇乜試過啊，成日都唔知啊。能量 gel 其實同即係能量飲品嘅味道係咪好似嘅咧？ 我試過嘅，因為過去例如爬艇爬啲好長公里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食嘅。咁佢個味道咧，佢嘅質感啊嚇，有少少似糖。膠的有少少似嘅，但系就冇咁結嘅。咁而且而家好多咧，系出咗好多唔同味道嘅，咩 vanilla 啊、士多啤梨啊、朱古力。咁但我覺得最好食都係檸檬。 你講甜品嗰樣， 係即係甜品啦。我平時唔食檸檬㗎， 我 知道。我平時好少食檸檬㗎。 你淨係俾人食嘅啫嘛。係 啊，我淨係俾人食檸檬。 唔知邊個咁唔好彩啫。得啦，唔好有 app 我哋。 我一定唔食檸檬㗎。係 啦。 咁但係咧，其實佢話就話檸檬啦，但係。食落个味咧，我反而觉得似咸金桔啊。可能佢咧即系头先所讲话要补啲电解质啊，补糖咧，佢嗰种能量 gel 系一啲好结啦、同埋好高浓度嘅呢一啲即系电解质啊、糖啊咁样混合一齐。咁其实电解质其中一个来源可能就系盐啦。咁所以咧嗰、那个味道食落口咧，虽然话系话柠檬啦，你就会幻想到哇系咪柠檬挞嗰种咧？就唔系嘅，反而似咸金桔。嘅味道多啲嘅，咁我覺得嗰種係比較易入口噶啦，已經 係咁啊！最後尾我哋啊，即係喺下一 part 之前啦，先講下個袋點樣樣執啦。即係嗱，頭先有講過啦，執一啲乾淨衫都要有噶，因為有時候你行完山之後咧，身水身汗啊，你如果唔係話即刻即係好近咧，翻到屋企嘅話咧，咁你中間又要可能經過好多地方嘅話，帶件乾身啲嘅衫換下都好嘅。 係，即係有啲功德，唔好臭親人啦。 呢个系你嘅过量经验系嘛？系咪？有人投诉过你咩？ 我惊冇，咁我啲我就系 我啲体香 嚟噶，系我啲汗啊香嘅，唔系因为咧，即系系真嘅。特别例如咧，有时候假期咧，东涌上车啊，你试下， 系 东涌好多人中意行山噶嘛。然后呢你就会闻到一阵味呢，哇都有啲难顶嘅。同埋有时候运动嗰啲咩快干衫啊，其实呢系特别，我觉得特别臭嘅。所以即系一方面为人设想就换过一套干净嘅衫啦，但另一方面其实对自己都好嘅。因为你如果出咗汗容易啲涉亲嘅，同埋始终嗰啲都系唔会即系污糟啦，你行完山肯定系有泥啊有沙啊咁。咁、你换咗佢其实都会好啲嘅。即系我以前爬圆艇咧，啲教练都一定系捉住你噶，唔可以着呢套衫上翻架车度翻去嘅，要换过一套干净嘅衫，费事你喺架车度涉亲，因为冷气吹亲。 系啊，呢、這个先系最重要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其实我以前咧就冇怀疑，不过一次惨痛经历之后咧，我会系留意多咗嘅。嗱，转头翻嚟讲下系咩啦 吓。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休息前呢，咁我就讲开啦，就係、话我行山呢，以前呢就有样嘢唔係太为意呀。咁但係即使有惨痛嘅经历之后呢，我就真係即係痛改前非啦，喺呢一方面呢係改变咗。咁就係咩呢？就係、自己嘅银包。咁、我唔知阿力高呢会唔会好留意呢，平时行山嘅时候带唔带埋自己嘅银包，你知尤其是女士嗰啲银包呢、可以好累赘㗎嘛。 係 呀。即係攞住嗰啲狮子头嗰啲。 係 啦。咁我自己本身呢以前有个银包呢都系好大，尤其是你通常唔执银包嗰啲咧，睇落去个样好似好肥好丰满咧，好似哇入边系咪好厚啊，好大沓银纸啊，全部都系单嚟，啲旧单攞出嚟， 攞出嚟，哇，今次正啦，有人请食饭，点知 嗱真系，咁我一路都好难执银包嘅，咁啊亦都系嚟嚟去去都用过一个啦，咁啊你知去行山咧都带埋出去嘅。咁有一次你知行嗰啲啊溪间位咧，咁、就唔知有入边个问我唔知攞啲乜嘢嘢，真系咁啱我就真系喺个袋一入出嚟嘅时候咧，就成个人啪劈 啊跌咗落去啊， 跌咗落水嗰度。 哎呀， 咁样咧好彩嗱，当下其实咧我首先话都几惊险嘅，因为咧嗰、个银包系俾嗰条溪间嗰条河流咧都有啲水力咧冲雨咁样冲走嘅。咁我大家见到嗌救命咁样啦，即刻死追，其实个样好滑稽嘅。咁但系最后尾都好彩，即系执得翻银包，但系就入边有好多嘢湿晒啦。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即系觉得哇，咁样搞唔掂、啊，即系。即系都尽量要精简化嗰一样嘢。咁于是乎咧，有段时间嗱，嗰阵时候咧又唔系话好兴你买一啲咩防水嗰啲咩包啊，包住你嗰啲证件啊嗰啲，嗰时候唔兴嘅。咁我有一个好廉价嘅方法去做呢一件事， 系 搵保鲜袋 啊，我都觉得系呢、这个系唔错方法。 系啦，咁嗰阵时候我真系搵保鲜袋，即系可能咧你一啲需要有嘅，即系身份证明文件啊，即系身份证嗰啲啊，咁、可能带咗八达通啊， 系 跟住再加少少嗱，真系唔使带得多，少量嘅现金。尽量以轻便为主，跟住就放落去呢，咁嗱自此之后呢，我去行山呢首先就轻便啦，其次真係再冇发生过呢个咁嘅情况，呢个好滑稽画面出现。咁我觉得呢样嘢係真係值得提点下大家㗎喎。 同埋即係好多时候呢，大家去行山就会觉得执返晒啲嘢落去就搞得掂啦，但係我觉得嗰个装束其实係越轻便越好嘅。有时候你真係唔知几时会跌咗，即係你唔好话行山啦，你去旅行啊，有啲人都会特登放低几张卡喺屋企啦。 所以其实你知唔知我有段时间呢攞而家呢部手机好唔惯，但系因为你知而家咧，即系呢个生果手机啊，回归翻越出越大部，成个砖咁啊嘛。我曾经何时你知，因为香港有一段时间嘅电话讲紧都好多年前啦，系走轻便路线噶嘛，即系标榜住部机咧要够轻够细部咁样样噶嘛。咁当嗰、个时候咧，你攞住嗰部机去行山咧，其实系舒服好多嘅。你听歌照样地可以听到啦。咁即系又唔使话成日要攞住个电话睇啊咁。咁、但系咧，当你而家咧即系出嗰啲手机，尤其是啲智能手机咧，出翻有上咁大部，我呢啲老人家你知啊， 老化咪睇唔清啲字，咪系咯，教到鸡乸咁大 个 mon 要有翻咁上下大先至可以睇用到咁样样。 我知次次都啊，好似人哋嗰啲特首读广告。好摆到咁远咁样啦， 唔系嗱，但系我真系想话。 我真系试过好多次咧，行山又试过，行街又试过，揸揸下个手机线手跌啊！ 啊， 尤其是我真系试过报销电话噶，嗰阵时候亦都系又系跌落啲溪涧嗰度，嗰阵时候电话仲要唔防水。 咩溪涧？屋企嗰个溪涧马桶？ 唔系啊！哇，首先就跌手机落马桶呢一个惨痛经历咧，我试过嘅。 哦， 我系真系试过嘅，好彩唔系去大，亦都系去细之前发生，但都其实系污糟噶啦。哎呀，我惨痛回忆。喂，但我都已经话俾你知，跟住呢个五秒定律咧，我喺五秒之内咧就即刻已经流翻上嚟嘅。咁、 哎、 我仲即刻抹啦。但系问题你，因为咧嗰阵时候啲即系智能手机系完全唔防水嘅。咁咧基本上咧佢仲要系一湿咗水之后咧，部机就即刻死噶啦。个 mon 系着唔到嘅。咁啊，嗰啲惨痛经历就唔讲啦。咁但系我系就算系行山都试过，就系咧手机线，因为你明明白有时候咧，你要攞个手机出嚟咧，嗰阵时候系我嚟睇下嗰啲资讯嚟，话你行嗰条路啊，跟住有时候睇下个 GPS 搵唔搵到啊，而家我身处嘅位置啊，咁总之嚟 check 嘢用噶啦。咁你嗰部手机咧，即系我真系觉得吓，如果你有两部手机，一部轻便啲嘅，但系轻便嗰部系好啲嘅。但系我就本身就真系冇啦，同埋就算有我都有时候真系懒换手机啊。咁咧， 又系个懒字啊。 但系真系啊嘛，你用开，但系如果你真系好似我咁咧，用大部手机嘅话，要好小心，因为真系我经常性我系好容易甩手线跌。 你会唔会买过嗰啲圈圈好啲啊？ 即系套喺手嗰啲啊？ 唔系，直情咧喺机背有个好似圈咁可以圈住只手指嘅。 哦，先。 然后调翻转头咧，就系你摆喺台面可以做一个底座咁样嘅。我用过。有一段时间系 OK， 因为咧， 点解得一段时间 OK， 其他时间唔 OK 咧？ 因为换咗电话，我就冇买翻嗰个嘢。因为咧嗰段时间仲要出现啲咩咧？就系、是、地铁啊，话咧近门口嗰啲位置有啲人抢咗个手机啊，即系趁佢临闩门嘅时候就抢咗个手机就走出去。咁然后你架火车走噶啦嘛，你俾人一抢咗，咁佢闩门噶啦嘛。咁佢就落咗车，你仲喺架车度。咁、然后嗰排咧，我屋企人就话、你快啲整翻个啦！呢啲成日咧都唔闩个袋，又唔睇住啲嘢，又唔遗意咁样。咁、就话、你圈住佢啦咁。咁嗰段时间我用咗咧系好啲噶。 系，但我对我嚟讲唔得，因为我试过 系咩？ 即系我真系要再进一步系咩咧？挂条绳， 又你 挂条颈， 防止走失热线系咪啊？即系如果沉获乌加伦， 但系 请致电边个搵翻？ 但系实在太样衰，所以最后尾我都系翻返跌电话见地咯。哎呀，咁大家真系留意一下啦吓。咁我哋今日咧节目嚟到呢度啦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